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不顾我们的屡次警告，执意伙同南朝鲜傀儡集团开始举行针对我国的侵略性联合军事演习一事，3月4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美国在南朝鲜举行的联合军演是要给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带来核浩劫的最露骨的核战争活动。美国的核战争演习是在最近指责我国增强核武力措施，对我国实施空前的政治经济制裁和压力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更具危险性质。美国力图混淆舆论说，其举行关键决心突厥联合军事演习是因为我们拥有核武器，但这是颠倒黑白的诡辩。现实证明，针对美国及其追随势力的核威慑，维护朝鲜半岛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途径只有一个，就是从质量和数量上进一步增强能够一举歼灭侵略者和挑衅者的核武力，来保持力量的平衡。美国新政府扬言要靠实力维护和平，并公然显露出对朝军事施压和侵略企图，对此我们绝不会袖手旁观。谈话最后强调，要进一步巩固以战略核武力为中枢的自卫遏制力，以根除来自美国的核战争危险。如果侵略者胆敢开火，就要立即实施坚决果断的报复打击，来毫不留情地予以消灭。我国军民的这一意志是坚定不移的。